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第45集。于是某天在一个知名论坛上，有知情人爆了个料，还是大料。帖子里说，本来饰演宋智的人的确是柳阳亭没错，而何修义刚进组时只是替身，后来却踢掉了正主。文章下面附了些图，是柳阳亭与左然演戏的照片、录像，以及何修义在片场中的照片，像素可谓十分清晰。帖子还说，何修义从裸替爬到男一，是因为床上功夫十分了得。不少微博账号也转载了帖子。有记者向何修义求证裸替的事儿，因为证据确凿，何修义承认了。况且他本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记者没有问到睡遍剧组的事儿，何修义自然也不好主动提及。他没想到的是，左然早已经被李朝隐导演戏称为左大祖宗的左然，竟然直接在最热一条的睡遍剧组的微博下边评论。想多了，只是因为柳阳亭是人品低劣的垃圾，演技还差，而且还转发了。左然有种被当成蠢货的感觉，因为论坛帖子里有部分照片与柳阳亭泄露信息的那次的照片完全是一个角度拍的。几乎是一瞬间，左然粗口柳阳亭垃圾变成了热搜的第一和第二。人人都知道左然的微博基本是个广告微博，啥都没有，只有在新片上映时左然会转发一两条，转发时也要写广告，还是广告，从没有怼过人，更没有骂过人。不管别人变得多么离谱，左然都不会有任何反应。而今天这是气疯了。接着李超印也表示，何修义当主角是他极力促成的。李导还冷静地道， 投资商制片方全是 gay， 可能吗？思考一下好不好？还有何修义用实力讲话，金狮奖还不能证明吗？ 那个睡遍剧组的传闻在明导影帝辟谣后渐渐地平息消失了。从二人暗示的内容来讲，就是剧组里曾发生了一件与柳阳亭人品有关的事情，很可能是泄密，可以解约。而且何修义的演技强柳阳亭太多，即使只是个当个裸替也能把柳阳亭比得体无完肤。李超印导演也不傻，果断地启用了更加适合的人。柳阳亭此前已经失势了，在网上被群嘲笑过，他的为了面子也好，为了什么也好，自然不会没隔几天再去挺他。于是要么支持李超印和左然继续炒柳阳亭，要么便不讲话。何修义本来担心自己裸替出身一事会影响到家族，未曾料到有些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将他打造成了励志代表，为了偿还母亲治病期间欠下的债，无奈之下接了一个高薪替身工作，却用高超演技将正主秒成渣渣，咸鱼翻身，一路前进到威尼斯。他们还奉劝某一些演员，莫要仗着有点粉丝肆无忌惮肆意妄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有实力的最终总是会发光的。也许因为这一段话戳中了部分人心脏，被人恶意曝光裸替身份的何修义反而得到了很多的同情票。何修义清楚这一轮公关恐怕也与左然有关，左然为他高调澄清睡遍剧组的谣言，并且极力消除裸替一事影响，让何修义挺感动的。尽管很难相信，但何修义不得不信左然将他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依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份深的爱意应当令他倍感压力，毕竟过去别人写封情书送几朵花都会让何修义觉得自己实在有些辜负对方。 可面对阻拦时，他却没有想要逃避，也没有觉得喘不过来气，反而有那么一丝丝淡淡的难以解释的幸福感萦绕在心间。过了几天，何修义又去了左然家中一趟，一来是为了感谢左然，二来是为了告别对方，三来是为商量一下签约经纪公司的事。威尼斯电影节闭幕那天晚上，左然叫何修义先别签约经纪公司呢，何修义也听话的迟迟没有进行到下一步。进门之后，左然让何修义随意的休息一下，转身去准备茶水和点心。何修义在得到允许之后，再次走进一楼那间图书室，书籍摆放基本还与上次一样，一面专业书籍，一面历史、政治、军事知识，一面小说，一面理论著作，只是那本高清素描旁边已经是空空如也，几个速写本全部不翼而飞。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图书室中央的圆桌上铺着一张巨大的拼图，拼图是木质的，无需上胶，即可相框，并被悬挂在墙上，透着一种家庭温馨。何秀义凑过脑袋仔细看了看，发现画上的景物十分熟悉，是威尼斯，主河道在中间流淌，上边浮着几艘小船，岸上是整齐的建筑，一栋一栋鳞次栉比，天空色彩绚烂，充满勃勃生机，河面如同镜子一般，将小船、建筑、天空的影子全部捕捉，一上一下存在着两个互为表里的世界，画面十分明亮，色彩斑斓，流光溢彩，仿佛被彩虹拥抱了，有一种梦境中才会有的艳丽，令人头晕目眩，不知不觉的便被深深的拖进色彩的中央去。真是漂亮，何秀义感慨着，而后冷不丁地发现画上距离观众最近的一艘贡多拉还没有被拼好，主体部位全都空着，只有一头一尾，而在茶几四周剩余的拼图们随意地散落着。何秀义顺手拿起，按照想象中的画面还有拼图边缘的形状，将它们一一放置进去，他摆得很认真，每扣进一块还要用手拍拍，确保它不会忽然跳出来。贡多拉拼好后，拼图完成了。啊，果然这样便好多了，是一幅完整的画了。正在琢磨着，何秀义突然感到脊背上一热，左然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修长的双臂从自己的身体两侧绕过，手掌按在桌上，手腕向下，呼吸的热气又喷在了耳侧。何秀义看了看身体左边是左然的胳膊，他又看了看身体右边还是左然的胳膊，自己就这么被捉冬了吗？只听说过逼冬、床冬，还没有听说过捉冬。左然从何秀义脖颈和肩膀处看了一看桌面， 这是里奥尼德·阿弗列莫夫的油画名作，一个白俄罗斯人，后来移居美国，他喜欢用调色刀代替画笔作画，描绘城市、乡村的风景，特点就是用色大胆，爱将红黄蓝绿一股脑地塞进去，大块铺陈，对比明显，而且十分的明亮，这导致了他的画作十分的鲜艳。阿弗列莫夫擅长对光影的表现，尤其是水中的倒影，他也完成了一系列有水的画作，比如这幅描绘威尼斯的。 哦， 我喜欢威尼斯，刚喜欢上。 哦， 他自然懂得左然言外之意，在威尼斯两人联合主演的影片获了奖，第二天又同游了那座水上城，可以说威尼斯是一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 前天无意之中看见这幅拼图，根本没怎么想就把它买下了，有1000块拼了2天， 特地把最有趣的贡多拉留在最后。没有想到直接被你哐哐哐的按上去了。 那我抠下来好了。话虽如此，何秋意却根本没有动。 别。 左人伸手按了一按贡多拉位置的几块木头。 晚上我挂起来。 他本来就是故意将二人充满回忆的整幅画的点睛之笔贡多拉交给何修义来完成的。 好了，去客厅吧。 何修义答应了，迈开步子走到客厅鱼缸旁边的休息区，坐在沙发上，捧着左人沏好的茶喝。茶有些烫，他小心地抿着。喝了几口，何修义抬起头， 左然，我想认真地感谢你一次。 嗯？ 帮我澄清睡遍剧组的传闻，以及帮我平息裸替出身的讨论。 左然很清楚，当时众人喧哗，即使自己奔走疾呼，效果也是有限的很。是左然用想多，只是因为柳阳亭是个人品低劣的垃圾，演技还差，这种极端言论让人注意到了他的辟谣。真相一向是很难吸引眼球，由于诗便是个前车之鉴，辟谣瞬间冲上热搜第一第二，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这个待遇。左然没有考虑爆粗对名声的影响，或者即使是考虑了，也依然选择将自己放在首位。复盘来看，何修义是有一些心有余悸的，因为只要走错一步，便有可能再也无法从睡遍剧组或者裸替出身的负面消息中走出来了。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有声小说《以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童音张恩泽。